心人心心相惜，有一段情字字追寻，有一种日月情海浮下明。等待正邪的归属，不如照耀一段情书，奈何斗转星移我全看透，在一卷追寻生命的长河，墨镜的卑微又是悟空，就算胜负越难测，越要叹风云变色。遥遥云归兮，凭不起八方风雨，亦不可敌我日不落。声声听声音，何惧星宫寂寞，真情与火争气，明知炼化成果，炫亮成星光，大不了同心齐手，命悬记住我，你改天地月，一朝一世的传说，太执着。遥遥云归兮，凭不起八方风雨，亦不可敌我日不落。声声凭旋律，何以星空寂寞，真情与火争气，明知炼化成果，炫亮成星光，大不了同心齐手，命悬在一线，追逐我，你改天地月，一朝一世的传说。风来心成歌，万般情切有你我，最后一滴血是抉择，不求死中活，只求得心间火，天地玄机顿悟，星星炼化成我，江湖难认错，谁晓得该怎么说，固执和洒脱都尝过，你改天地月，一朝一世的传说。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粤海新歌。 Only you can set you free. I'll keep running, running till I'm free. You give me strength and energy. I'll keep running, running, come with me. You're my strength and energy. I'll keep running, running till I'm free. You give me strength and energy. I'll keep running, running. Would you travel? 清晰，寂静的车厢布满了冷的空气。 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I feel with this time, I feel weak, yeah. I feel with this time, I feel weak. Last night, 彻夜狂欢的身体都静下来，放空在梦里让我自己，把所有不愉快想输掉都说拜，都说拜。音乐留在我生命中，就像血一样流动，它可以让我来表达我说不出的所有所有。哦哦哦哦哦哦，不会在意那些无聊的话题。哦哦哦哦哦哦，真的假的到最后也都会消失。哦哦哦哦哦，虽然都会有一点受伤的感觉。哦哦哦哦，原来这感觉还不错。 It's not so bad. I feel with this time, I feel weak, yeah. I feel with this time. 就在 tonight， 深度睡眠的身体都活起来，在梦里我可以操作时空，回到过去的我发现 It's my way, on my way。 生命中就像血一样流动，它可以让我来表达我说不出的所有所有。哦哦哦哦哦哦，不会在意那些无聊的话题。哦哦哦哦哦，真的假的到最后也都会消失。哦哦哦哦，虽然都会有一点受伤的感觉。Yeah, yeah. Oh, oh, yeah, yeah. Oh, 太阳依然灿烂，继续转，我的梦变星火般。梦里的我只看见我自己，对手只是我自己。Yeah, yeah, yeah. 出门都要半天，睡衣服换了好几件，很难得机会时间又搞错地点。谁说生日非要许愿，新年没在不曾兑现，你还是认认真真牢记在心间。穿长裙去听古典乐，也牵手去看摇滚节。我要的爱不复制偶像剧情节，看电影要选公路片，主角来自不同世界，却能够碰撞出最奇妙的冒险。心可是火热的夏天，你的心可是冰冷的冬天，因为爱来自不同的季节，混搭的口味最新鲜。我的心可是多变的白天，你的心可是理智的黑夜，有我们各自一半的空间，完整全世界。上次冷战了一个月，我从不肯跟谁道歉，你偷偷把东西藏在冰箱里面。但更习惯一个季节，专属于你我的特别，是世界上最甜美的一种和解。你的心可是火热的夏天，你的心可是冰冷的冬天，因为爱来自不同的季节，混搭的口味最新鲜。我的心可是多变的白天，你的心可是理智的黑夜，用我们各自一半的空间，完成全世界。心可是火热的夏天，你的心可是冰冷的冬天，因为爱来自不同的季节，混搭的口味最新鲜。我的心可是多变的白天，你的心可是理智的黑夜，用我们各自一半的空间，完成全世界。

是否存在这世界，白天黑夜有什么区别，灰和黑更迭，爸妈你们离开那一天，我眼泪都看不见，或许只有住在梦里边才看得清容颜，我努力睁开眼却看不到终点， 算日算月眷恋，世人不再望天，这世间没了花瓣飘落的诗篇，也无容叫谎言，你妄化作梦魇，城市的雕塑望远欲转对天边，鸟叫变蓝天，仿佛我的见证为天权，世界是乐园， 我用画笔临摹曾经起风的季节，却画不出明天， 什么区别，灰和黑更迭，爸妈你们离开那一天，我眼泪都看不见，或许只有住在梦里边才看得清容颜， 努力睁开眼却看不到终点， 风的酸雨眷恋，世人不再望天，时间没了花瓣飘落的诗篇，也无容叫谎言，愿望化作梦魇，真实的雕塑望远欲转对天边，鸟叫变蓝天，仿佛闻得见证为天权，世界是乐园， 我用画笔临摹曾经起风的季节，却画不出明天， 时间不再望天，时间没了花瓣飘落的诗篇，也不容叫谎言，欲望化作梦魇，真实的雕塑望远欲转对天边，鸟叫变蓝天，仿佛闻得见证为天权，世界是乐园， 我用画笔临摹曾经起风的季节，却画不出明天， 女孩别自勉强力的阿宅，女孩不必卖萌装傻等着谁的爱，女孩 还无需拼抢贴上汉字的名牌，自由自在，跟我来，去拨开眼前的人山人海，别再等待。Give me five five five， 我向我起拍，我要做自己的王牌，都别晒晒晒，把梦想全开，尽情的住在你的时代。哇哦。刷手机，错过属于我的风景。Give me five five five， 我向我期待，我要做自己的王牌。Don't be shy shy shy， 把梦想全开，尽情的住在你的时代。Give me five five five， 我向我期待，我要做自己的王牌。Don't be shy shy shy， 把梦想全开。轻轻地住在你的时代，哇哦，哇哦，哇哦，享受这精彩，哇哦，哇哦，哇哦。 却很特别，爱逛宠物店，他们的名字你全都会念。You are my sunshine， 等日落之后陪你看海，粉色西装配上领带，准备耍赖。发呆。 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将你